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三，农历4月22，北京晴，3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晤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多国政要， 李克强会见多国政要， 张德江、俞正声分别会见柬埔寨首相， 中共中央党校举行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刘云山出席并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二论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 合作共赢成共识，各界热议一带一路畅想发展前景。 中石油提5点倡议，推动构建一带一路油气合作新模式。中国民航局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就10余个机场建设项目开展合作。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同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一致表示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共创中老关系美好未来。 去年我与总书记同志2度会面，我们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沟通，我们达成了重要共识。我高兴地看到，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上述重要共识正在得到落实，这有力地推动了中老关系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全面合作，以签署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纲要为契机，紧密对接发展战略，在重点合作项目中密切配合，造福人民。要加强国际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中国东盟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本扬祝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丰硕成果，表示相信这将有力促进亚洲互联互通和经济增长，为老挝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代表日本政府来华出席高峰论坛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他指出，两国关系既面临新机遇，也需要应对一些突出挑战。 中方愿同日方在4个政治文件和4点原则共识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发展两国关系。希望双方相向而行，排除干扰，推动中日关系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希望包括二阶先生在内的两国各界友好人士矢志不渝，继续努力，为两国关系改善凝聚更多的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中日两国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平台和试验田。日方明确表示肯定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欢迎日方同中方探讨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开展合作。二阶俊博表示，祝贺中方非常成功地举办了高峰论坛。日中两国需要合作，在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希望双方能举办好各种纪念活动，为日中关系发展提供推动力。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习近平指出，中吉建交25年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推进双边关系，形成了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密切合作、安全上互为依托、文化上交流互鉴、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的全面合作局面。 中方愿同基方一道，弘扬睦邻友好的精神，加强战略协调，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吉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而这种发展一定会不断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他强调，中吉两国是维护本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力量，双方要加强反恐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维护两国和地区安全稳定。 双方要实施好重点合作项目，使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更多惠及两国人民。阿坦巴耶夫表示，伟大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增进各方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吉方愿同中方加强经贸、安全等各领域合作，积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务实合作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密切协作。 你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一起见面啊，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所以我是非常热烈的欢迎你来出席啊这一次高峰论坛。而且你在这次会议上呢，与我们分享了白俄罗斯对这个发展一带一路合作啊这方面的很多想法，这个为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强调，中方视白俄罗斯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愿同白方深挖合作潜力，实现共赢发展。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演讲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白方愿扩大同中方经贸、投资、产能、科技、人文、体育、旅游等交流合作，欢迎中方企业积极参与中白工业园等白俄罗斯重点项目建设。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会见了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一方一道努力，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总理先生是重视发展对话关系的，积极致力于推动我们两国的务实合作，我对此啊表示赞赏。中意啊，我们都是文明古国，古老的丝绸之路将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相互吸引，互学互鉴，架起了一道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他强调，中方欢迎一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开展港口、造船、航运合作，要开创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人文交流局面。中方愿同一方就重大国际问题保持沟通，希望一方继续在欧盟发挥积极作用，维护中欧关系良好发展势头。珍蒂洛尼表示，这次会议就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贸易发出了非常积极的信息，一方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基础设施等合作。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有谊，源远流长，共同战略利益广泛， 中方愿同缅方一道，继往开来，乘势而上，弘扬传统友谊，密切互利合作，推动中缅关系不断地向前发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各方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共享互利合作成果的一个国际的会议。我们呢也衷心的希望和缅方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确实能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他强调，中方愿继续为缅甸国内和平进程提供必要协助，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中缅边境安全稳定。中方愿同缅方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昂山素季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本地区和世界带来和平、和解、繁荣，缅方高度重视并致力于深化缅中关系，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会见了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斯里兰卡关系，支持斯方为维护国家团结、和平、民族和解、促进经济发展所做努力，愿同斯方一道延续友谊，推动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友好政策是长期的战略性选择，不会因一时一事而改变。我们也相信，无论斯里兰卡国内局势如何发展，四方都将坚持对华友好的这个大的方向。 他强调，双方要加强中斯关系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沟通，就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协调立场。 要以大项目合作为先导，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海洋、航空等领域合作，实现设施联通。要以建设中斯自由贸易区为抓手，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实现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中方愿同四方加强青年、媒体、旅游等交流合作。维克勒马辛哈表示，刚刚结束的高峰论坛吸引了许多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取得丰硕成果。斯里兰卡致力于巩固同中国传统友好，愿同中方共同努力，顺利推进汉班托塔港项目和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四方愿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贡献。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玛。习近平指出，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2014年两国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将中斐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你在昨天的会议上做了很好的发言，也让国际社会听到了太平洋岛国的声音。当前两国的政治互信不断的加深，务实合作日益拓展，人文交流也更加密切。中方愿同斐方一道，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他强调，双方要继续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愿加强同斐济在贸易、投资、农业技术、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斐济投资兴业，更多中国游客赴斐济旅游。姆拜尼马拉玛表示，斐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期待着同中方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合作。斐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深化贸易、农业、基础设施、人文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问题上协调配合。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塞尔维亚总理当选总统武契奇。习近平祝贺武契奇当选塞尔维亚下任总统。他指出，中方愿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快发展，在更高水平上运行，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当前两国的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呢也是硕果累累，双边关系现在呈现的是蓬勃发展的势头。愿同你一道巩固我们的这种全天候的友谊，做铁杆朋友。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双方要推动重点项目合作，中方支持塞方牵头组建中国中东欧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合作中心，期待塞方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教育、人文等领域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是中国的坚定朋友和可靠伙伴，一带一路建设将塞尔维亚同中国紧密相连，斯梅代雷沃钢厂等两国重点合作项目已取得积极成效。塞尔维亚希望深化两国经贸、矿业、基础设施、金融、航空、旅游等领域合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会谈。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柬方保持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就国际和地区事务加强协调，更好造福两国和本地区各国人民。双方可深化防务执法合作，加强在教育、旅游、文物保护、医疗卫生等领域交流。洪森表示，柬方祝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成功，柬方愿继续积极推动东盟中国关系与蓝莓合作深入发展，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会谈前，李克强为洪森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双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当天，李克强还分别会见了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玛，以及塞尔维亚总理当选总统武契奇。在会见珍蒂洛尼时，李克强表示，中意两国互为重要合作伙伴， 希望双方以此次两国建立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为契机，巩固政治互信，聚焦重点领域合作，特别是落实好中意2017至2020年合作行动计划，力争在2020年中意建交50周年之际取得全面进展。中方愿同一方加强创新创意合作，打造合作新的增长点。中方愿参与一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中欧互联互通。詹蒂洛尼表示，一方愿同中方开展中小企业、农业、第三方市场等广泛领域合作，加强港口建设合作，推动地区互联互通。在会见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时，李克强表示，中方始终坚持对缅友好方针，希望双方稳步推进经济特区、油气管道、港口等大项目合作，妥善解决密松电站问题，引导合作预期，提振企业信心。中方希望缅北尽快实现停火，切实保障中缅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昂山素季表示，缅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视中国为好朋友，对两国合作前景充满期待，愿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时，李克强表示，希望双方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产能等领域深化合作。中方愿同四方按照市场原则和商业规则，稳步推进科伦坡港口城、汉班托塔港、物流和工业园区等项目建设，希望四方为此营造良好法律、政策、安全和舆论环境。维克勒马辛哈表示，四方愿同中方密切协作，为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强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会见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时，李克强指出，我们要充分利用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坚实的优势，对接发展战略，拓展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姆拜尼马拉马表示，斐中关系广泛而有利，斐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帮助，其加强对华产业和贸易合作。在会见塞尔维亚总理当选总统武契奇时，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将深厚的传统友谊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深入对接发展战略，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匈塞铁路是双方产能合作的示范性项目，希望双方乘势而上，继续落实好项目建设，带动地区扩大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塞方提升双边贸易，开展农业加工合作，密切人文旅游交流。中方愿同塞方等中东欧国家共同推动16+1合作在更高水平上运行，实现互利共赢多赢。武契奇表示，塞方深信中国经济发展将为其他国家带来福祉，愿进一步加强两国产能、基础设施、农业等领域合作，积极推进16+1合作。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分别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张德江在会见时说，中国全国人大愿与柬国会参议院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支持地方青年、教育、旅游等领域合作，创造务实合作的良好法治和舆论环境，为推动中柬关系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洪森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历史性会议，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柬方将坚持一贯政策。俞正声在会见时说，明年将迎来中柬建交60周年，中国全国政协愿加强同柬埔寨参议院友好往来，保持高层互访势头，促进各专门委员会交流，为巩固和推进中柬友好事业，不断丰富两国关系内涵做出新贡献。洪森说，柬埔寨愿同中方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化两国友好关系，加强双边各领域互利合作。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党校昨天举行2017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出席并讲话。刘云山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方法论意义。深化系列重要讲话的学习，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重要的是领会好贯穿其中的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强烈历史担当、求真务实作风、勇于创新精神和科学方法论。 要通过深入学习，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工作导向，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要牢记责任重于泰山，担起从严管党治党责任。要认真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树立正确事业观和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要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创造性开展工作。要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搞对头，提高干事创业的本领。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实践，把学习成果落实到政治能力的提高上，落实到主观世界的改造上，落实到领导水平的提升上，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二论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文章说，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非凡的构想呼唤非凡的行动。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全面总结了四年来一带一路建设的丰硕成果，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积极进展说明，这一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结束，但国内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讨论和思考仍在继续，人们纷纷点赞一带一路建设成就，畅想一带一路美好前景。请听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张小雷表示，新疆的科技发展将围绕一带一路加紧布局。 一带一路的倡议对我们新疆未来创新驱动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显得更加重要，要推出一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专项行动计划，还要做前瞻性的科技合作，包括数字经济啊、纳米科学、量子计算机，这里面跟我们新疆都有关系。 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商务局副局长孟克认为，这对口岸的发展将是一次新的机遇， 将会使沿线各国，特别对我们二连口岸来讲的话，对我们与蒙俄的交流融通，我们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及我们双方企业、人民、文化交流、人文交流、经济合作，会起到一个互利共赢的效果。 近年来，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充分发挥义乌市场走出去的主体作用，成果丰硕。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供应链管理公司负责人娄远兵表示，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让他对义乌市场走出去充满了信心。 下一步，我们将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联合国内一批具有优秀运营能力的公司与海外优秀企业，共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探索跨境商贸与产能合作园的产业金融模式。 习近平主席的演讲激发了各地政府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雄心。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青岛正在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园区。青岛市崂山区政府基层工作人员何奎： 青岛正在建设16个境外经贸合作园区，15个布局在一带一路沿线，其中4个园区依托单位位于崂山，这些园区以先进制造业、海洋渔业等产业为主，使崂山优势产业在海外形成集聚效应。 江苏常州光合天能有限公司已经在泰国、印度等东南亚国家投资。公司董事长高继凡表示，将把握机遇，加速在一带一路上的布局。 在未来的话，天合将会利用自己的技术、品牌以及我们的整体解决方案，在一带一路国家进行更大的投资和发展。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一起飞向辽阔的蓝天》习近平主席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纪实，全景展示了习主席带着对世界形势和人类命运的观察思考，同与会各方共商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大计、共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画卷的过程。 中国企业中远海运接管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原则，正逐渐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支点作用。央广记者杜新萌、季衍玲报道。 作为希腊最大的港口，比雷埃夫斯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西端的重要枢纽。2016年，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成为比港港务局的控股股东。近一年来，在中西两方的共同努力下，比港正逐渐为中欧陆海快线及一带一路建设发挥重要支点作用。中远海运董事长许立荣说， 正在加快按照我们协议当中的投资计划在推进， 我们对邮轮码头要进行快速的改造，在地中海乃至于欧洲是一个邮轮的母港集装箱。今年目标是要达到500万TEU的吞吐量。 希腊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由于集装箱处理效率提高及中远海运未来规划的产业联动效应，比港将为希腊每年带来额外51亿欧元的长期收入。徐立荣介绍，他们将继续为畅通一带一路做出努力。 下步呢，将会对一带路沿线国家的运力增长40%，还会加大在一带路沿线的港口码头的一个发展，为中国制造加中国服务提供全球物流的保障。 落实一带一路峰会成果，中国石油昨天提出5点倡议。国家民航局表示，目前正就10余个机场建设等项目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截至去年底，中国石油累计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超过510亿美元，去年油气权益产量近6000万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王一林说，中国石油提出5点倡议， 加强一带一路油气合作的政策标准和机制的对接，构筑区域天然气互联互通体系，汇集沿线各国，共同推进完善亚洲油气交易中心建设，提升一带一路地区在全球油气市场的话语权，构建大型油气合作项目不同国别投资主体共同参与的投资体系，促进一带一路油气合作的本地化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展计划司司长王长义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已与12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62个。目前中国民航已与4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空中直航， 积极推动我国机场建设能力走出去。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已加大力量投入，目前正在与10余个机场建设项目的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其中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 昨天中宣部在北京召开迎接19大宣传暨砥砺奋进的5年重大主题宣传动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力做好迎接党的19大宣传各项工作。 第四届中国机器人峰会昨天在宁波余姚开幕。 民政部人体运动分析与康复技术重点实验室昨天在秦皇岛揭牌成立。 昨天在南京访问的捷克总统泽曼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参观该馆的首位在职外国总统，继2014年丹麦女王后的第二位外国元首。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韩国总统文在寅特使、韩国国会议员、前总理李海赞将于18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访问。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正式启动，谈判形势更多互动，更有效率，谈判各方能否在部分议题上取得进展。 天下英才，中国最年轻院士邵峰攻破细菌的防线。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崔天琪、钟成，主播郑兰、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五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五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